呢次讲个故事叫做《我们在一起》。小晴是一个漂亮而且温柔的女仔，追她的人数不胜数，但是她却看上了普通而且有点穷的阿海。阿海虽然家里有点穷，但是她都挺漂亮的，而小晴是看上阿海的老实和她善良的心。於是她不顾父母的反对，坚持和阿海一起。阿海都很爱小晴的，每日都接送小晴上落班，一时候他们非常之幸福。两人的日子渐渐地就觉得好了。阿海都不像人家那样说男人有钱就变坏，他仍旧非常之勤恳，小晴都一样。有一天的晚上，小晴终于将自己的第一次给了阿海了。就在阿海生日快到时，小晴决定给阿海一个惊喜，这样就是他怀孕的事了。生日那天，小晴将自己有了的事情讲给阿海知，阿海都非常之开心。他决定一生一世都只是爱他两母子，但是事不愿违。阿海单位里面来了个非常之靓的女仔，但是阿海连望都不望他一眼，在他心目中，他老婆小晴是最靓的。你好，我叫阿杰啊。那个靓女来到阿海身边，然后打招呼地说，阿海觉得好像不理人是不礼貌的事情，于是他就起身跟他握握手，然后就说，你好啊，我是阿海啊。靓女回心一笑就走开了。单位的男同事对阿海又羡慕又妒忌，但是阿海都没理他们，因为晚上有应酬。于是阿海打电话回去跟小晴说，他今晚不回去吃饭了，叫他自己照顾好自己。晚上，阿海被他的同事管得烂醉如泥，阿杰见到轻笑一声就向阿海走了过去了。他将阿海扶到房间里面，然后锁上门，自己剥晒自己的衫，然后又将阿海的衫全部剥晒，然后他就笑着说，你为什么不喜欢我啊？我这么漂亮。阿海这阵时因为喝了太多酒了，将阿杰提醒了他老婆小晴。第二个早上，阿海慢慢地擘大了眼，见到自己和阿杰睡在一起，慌忙地就穿好了衫。这阵时阿杰都醒了，他说，你不想负责任啊。说完之后他就喊了起身了。阿海无奈而且伤心地说，我会对你负责任的。阿杰听到咁，马上就笑咗起身啦。翻到屋企，阿海伤心咁同小晴讲：，不如我哋分手啦。小晴听到咁，心里一惊，然后马上喊住咁问：，点解？阿海伤心咁讲：，我中意咗第二个啊。好，咁我哋分手啦。小晴讲完之后，又喊变咗大笑起身啦。阿海离开咗之后，小晴伤心地说，你都不会要我了，我在这个世界上做什么意义？小晴说完之后拿起把刀割腕自杀了。小晴死了那件事，阿海并不知道，他都不知道这一切都是阿杰策划好的。这阵时小晴的灵魂飘了出来，他不知道怎么办好，他摸摸自己的肚，然后就说，爸爸不要我们了，但是妈不争他，因为妈很爱爸爸，阿妈都想爸爸幸福的。小晴飘着地去找阿海了，她想看阿海爱上一个怎样的女仔，她都很安心地离去。她见到阿海了，这时阿海正跟一个女仔说，我跟她分了手了，你满意了？那个女仔说，我有什么不好啊，她有的我都有。小晴现在是鬼魂，所以她可以见到人的内心。她见到个女人的内心是这样想的，我只不过是摆了个局子，我只是想要你的财产，难道我就看上你啊？小晴十分之愤怒，她非常之阿海，她绝对不让任何人去呃阿海的。她飘到那个女人面前，愤怒过她现出了原形， 那个女人见到一个女人突然之间在她面前出现了，她惊到跌咗落地下。呢阵时教海都见到小陈啦，佢伤心咁讲：小陈，你点解要死啊？你点解咁傻啊？讲完之后，佢埋头痛哭啦。呢阵时嘅小陈都控制唔住自己嘅眼泪，佢转身捏死咗阿杰，然后对住阿海讲：对唔住啊，我要走啦。阿海听到咁就讲啦：唔好啊，你等一阵，我嚟陪你啦。我哋一家人生生世世要喺埋一齐噶。小陈微微一笑，然后就讲：对，我哋要生生世世喺埋一齐。就咁样，阿海自杀咗啦。然后佢哋一家就喺阴间开始咗新嘅生活啦。